各位，上次讲到察国大王陆克松同九头军师和北周计过，鸦片烟田好快收割，会得到钱银。又听讲商家已经帮我哋准备咗年轻女人，嘿，双喜临门啊，人逢喜事精神爽，谈女人识变啊，好似一群恶狗落山岗。临行嗰阵，军师和北周就记住要表忠心，系处处要先为主子着想嘅人，或者表示今日嘅行动需要慎重加稳重，任何时候对主子都要以千金之躯为重。按照古书教导，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即时一挥手，大声对手下分话啦，全体弟兄们都要记住，总司令早有规定，到咗清水湾嗰阵，有条叫总司令系卢司长，千祈咪失口叫总司令啊！全副武装嘅近身三名副官应得最快，领导几十人一齐大叫：请军师放心，谨记命令。因为落山，太阳出嚟，个个喜洋洋。龙虎山大国一班精干人马，自然脚下加功夫，日日之计在于神。身着舒适白人大木屌开心嘅陆克松，口虽然唔大，入口嘅嘢要唔停，一时吸食香烟，一时食花生芝麻糖，又使用千里镜远瞭望近观看。经过几座山之后，听见副官报告，清水湾镇就快到，请总司令下令是原地休息，亦或即刻进入清水湾。军师和不得即刻上前提出了， 报告总司令，应该由我带领两名副官骑快马打前站先，入去大震道查看究竟，以防万一病。 白人大轿里头的陆克松听完，认出一串长长的鼻音，咁样唔声就等于系言之有理。听鼻音之命令嘅人就立即敬礼转身，变成旋风式走动。两刻钟后，带住副官快马奔驰来往嘅军师翻嚟报告总司令，经检查值得放心。我哋嘅朋友同商家佢哋唔单止非常虔诚恭候住，仲一心一意为龙虎山大国全权代表卢司长到来。他们又望商谈更多生意合作，容老板他们说，这些时日全靠龙虎山大国的保护，好多人才有好日子。现在四海升平已经不打仗，附近的东方军早就绝迹，不敢接近此地，摆明是怕龙虎山国的军威。清水湾一带早就成了三不管之地，没有政府官吏收税的地方越来越兴旺。那个容老板他又说，他们的商家日望夜望，龙虎山国早日在清水湾一带建立军事基地及成立龙虎山大国政府，实行人人缴税收又交纳公粮。哇，陆克松听了就大声叫，好啊好啊。一个时辰之后，以民目见清水湾果然热闹，有人敲锣打鼓，又有吹响乐器，又见有挂起横幅热烈欢迎卢司长大驾光临清水湾。一轮拍手加吹奏，商家迎来一群大军官，容记货展和容记酒楼外边有好多人围观，为首的商家容记老板龟海容带头迎接，现在主人盛情出手大方，令到来者满意。眼见招待军人的食物随处可见，怎见得呢？这里大有马牛羊鸡犬猪，此类绿畜从来都是龟人所食，因为人类的智慧和凶狠远远超过绿畜，人类千万年习惯食用绿畜就是最大的理由，而家大恶人先食就是更加有理由。人类从来都不喜欢食人，大奸恶的人呢，自命见多识广，只是选择制服人，认为制服人比直接食人有更多更大好处。今日呢度 有人斗智慧斗勇，直接攞命去搏啊！嗱，咁啊，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啦。最会迎合人心理嘅商家背后，一定会又有银两供奉，所以灵石得所有人欢喜。龙虎山国大王因为欢喜，渐到满面玉环生成半笑嘅样。霸王自居嘅人，而家轻松举起一只手，笑住讲： 琴晚各位老板唔使咁大礼、啊，我卢某系奉总司令委托到各地巡查，今日要巡查到呢处，喺呢度捉客，哎呀，唔系咁容易噶、啊， 为首嘅容老板身着厚紫红色唐装全套，上下好整齐，诚惶诚恐，带领住众人就急忙高声答啦。卢思想大驾光临，系清水湾有幸，民众有幸，敬请卢司长进入本地小小酒楼。一番客气恭迎邀请，山国大恶人贵宾为首者陆克松，喺商家及多人嘅簇拥下，慢慢行入容记酒店。而家受欢迎嘅人，任你左右上下睇，都会觉得店内外到处已经抹得一尘不染，包括所有个台灯就不在话下，一切嘅摆设零舍整齐。啲贵宾啱啱坐低，即刻有人递上温暖嘅湿毛巾，等佢抹面抹手，系洗尘之礼，令人舒适。已经坐喺首席嘅陆克松因为高兴，果然有见习惯用双手摸面，满意咁对和不周讲啦： 睇下呢度嘅位置都好阔落啊！我哋两个团长入埋嚟都得。 和不周听咗就话声明白，立即转身去外边传达命令。龙虎山国军师好快就揾到外边两个肥佬军人，佢哋听咗和不周细声讲话之后，知道好处从天降，激动到立即用手掉咗手上嘅纸烟，再用脚踩熄，异口同声向和不周就细声又紧张叫出避免人哋听见嘅说话啦。 我哋全靠军师抬举，先有今日我哋同总司令同饮同食，多谢军师，多谢军师啊！ 唔再讲话嘅军师急急带住两个肥军人团长就入咗容记酒楼。两个肥团长一见上司陆克松，先急速行军礼，再急叫 多谢卢司长赐饮食。 嘴度担住西洋烟嘅陆克松使佢哋坐低，你哋好客有礼嘅容老板就表示欢迎。肥军人啱啱坐低，马上有人帮佢哋一一点着西洋烟。嗱，论等级，呢一位咧系主席，系有白布铺盖住，咁样嘅设置属清水湾独一无二。而家同山国大王面对面坐嘅商家头龟海荣轻轻挥手，即刻就有招待主任先向尊贵客人斟上第一杯透明武色滴珠挂杯四日飘香嘅好酒。好东西啊，名不虚传。酒香与肉味唔睇就知啊！而家有大杯酒、大盘肉，眼见系一片热闹，两耳闻得传嚟阵阵歌声响。嗰座早就上足中年嘅外国狗仔乜名贵手摇唱机嘅大喇叭口咧，对正饮酒客人，送嚟美妙动人、清楚歌声。唱出诗嘅歌词大意如下：天上有了日月星，照得世间半透明，人类冤冤互相报，从此永远不太平。大地一片本宁静，五谷食物又长成，朝足万饭半饥饱，几代同堂在天丁。忽然土地长毒物，变出许多害人精。手摇唱机继续要唱，呢阵时知音人容老板就制止住啦，对手下人讲：商人莫谈国事， 快啲换唱机，要好听啲嘅。最听话嘅狗仔乜唱机大嘴喇叭唔唱七字，改唱五字文雅好听诗词歌。 月亮半边明，里外一片静，美人玉立亭，秋波眼全情，手上杯莫停啊，说话全好听，巨屋胜金陵，家丁三千名，咳声百人应，吃尽天下精，日收千金顶，夜睡女人成，左手百万兵，田园千万顷，儿女多功名。 而家大喇叭嘴不停，人人听得津津有味。忽然有人一声大叫：哈，狂喇好啊！好啊，狂喇夜睡女人成就梗好啦。不过我夜睡女人堆就够喉噶啦，啊！原来为首嘅大工人陆阿松佢拍手叫绝，一声叫好，容老板就起立举起酒杯，先敬为首军人，成弯腰仰：兄弟今日代表众商家，恭祝龙虎山国大王陆总司令代表卢司长官运亨通。 卡拉容老板，多谢你个好好可以喎、啊！ 军师和不周及团长等人就跟住叫多谢容老板好意。嘘，一番敬酒往来，食嘅美食就越嚟越多，越嚟越有滋味啊！一心要食尽天下精，干咳一声要有一百个人应，夜睡要喺女人城嘅六黑松。而家笑眯眯咁对容老板讲啊， 卡拉军师话，容老板呢系个难得嘅人才，一啲都唔假啊！我哋大家有眼有眼睇嘅，鸦片烟田，我哋二五分成，有才大家发，你哋去管理，我哋嚟保护，我哋共同合作就早就系自己人我啊！ 卢司长，你太睇得起小弟啊！喺大山国同卢司长嘅保护下，我哋生意人自然会尽所有之力耕好所有鸦片烟田地。报告卢司长，再过两个月鸦片烟田就收割之日，那个时候我哋自然会炼出黑色嘅纯烟胶，到时要敬请卢司长费心定出价钱，嗰批纯正烟胶几多钱一两，几多钱一斤，第一批烟胶卖晒之后所得嘅钱换成黄金应该系几多，粮食系几多，嗰啲轻装方便携带最容易购物嘅银元又系几多，吓 吓吓吓吓吓吓容老板，你哎呀，你唔只会办事，又知我哋龙虎山大国当家人嘅意思喎、啊！嚟，大家先干咗呢一杯！ 一声叫好，果然干得快。说话讲得多嗰阵，美味落肚之物自然唔会少啦。陆阿松先用布巾抹下嘴，又做手势，先至急急回答容老板啱先嘅问话。 啊，卡拉烟胶几多钱一两？ 呢位食尽天下精嘅人，而家摆出一副公平又讲道理嘅样先至讲啦。 鸦片烟胶价钱都是我睇唔由得我本人话事，咁咪做买嘛，价钱太贵。吹烟嘅导游咧就唔会买我哋嘅货，太低嘅价钱咧，我哋系蚀底， 日日又都唔啱，到时我哋自会先探听到开实行情，再卖个好价钱、啊。陆克从而家杯酒作决定，容老板同在座嘅人听咗就一齐急答：，哇！真系谂唔到卢司长你唔只会带兵打仗，论做生意都咁到家，真系佩服之至啊！ 可那军人又点会做生意、啊？ 容老板就话啦：，卢司长，你唔似做小生意，系做大生意嘅人才啊！啊！ 咩话？可能我系做大生意嘅人、啊。 得意嘅陆克松要反问，容老板认真咁笑住答啦：报告卢司长，系千真万确。 可能军人要做生意，唉，都系阿超着裤焗住、啊。是因上级北方军司令部供给个军费唔够开支啊！ 喂，何乃容老板，我突然间醒起，唔该你话我知，我哋除咗种植鸦片、炼烟胶之外，仲有乜嘢生意好做噶、啊？ 哦，请问卢司长，系咪要我讲真话先？性急嘅陆克松就好似有啲唔耐烦，突然一下掹咗口里边仲有半橛长红红冒火西洋烟，搏接住象牙烟嘴出嚟，变成既认真又笑眯眯，两眼望住对方先至开声啊！ 可乃容老板啊，兄弟，我以陆总司令名义诚心请教啊！ 一句话，有人觉得重于泰山，受宠若惊。有人听见陆总司令三个字，成咗怒火，想杀人。吃惊嘅贾老板有阵时脑里边快速忽然一闪，心谂对自己讲：我早就知阁下系满身死罪嘅陆克松啦。东方五军联合司令唔想开杀戒，反对正面消灭你哋，致使本人经历千辛万苦，长期只身扮成商家佬引你上钩，天网恢恢，时日唔算长。未知点样落手啫？搏狗唔死，东方国东方军仲有几多面目？东方军人都想亲手处决你一条恶狗，饮狗血，众多义士为杀恶狗，唔顾自己性命。恶狼狗就喺眼前，杀死恶狼一人，如果自己只身逃走，嗰一千几个造反人马照旧控制喺北方军手度，咁样完成任务。人哋会话我投机系真，唔怕死系假。嗱，表面高兴，实质愤怒，成咗若有所思嘅样。佢嘅神情已经流露出唔系几自然。忽然听见嘅恶鼻音长叫声，容老板啊立即警觉，而家系身处大敌当前啦。蓝天明副军长，你千祈唔可以有半点粗心大意，如果一旦失态被敌方发现，等于失败在眼前，危险啊！眼前杀敌嘅事比乜嘢都重要。諗到呢一层，容老板立即唔敢胡思乱想，同急于想点样落手杀人之后再甩身呢啲嘢啦。怒火嘅人突然间笑声不停， 报告卢司长，啱先在下已经諗清楚，而家先敢回卢司长嘅话，乜嘢生意最好做呢？事情系咁样嘅，容老板攞手指敲下自己头壳，再吞吞口水入肚，眯两下眼皮，极力现出系已经过用足思考之后先敢讲话。 报告卢司长，以前我睇过一本古书，嗰本书名叫做《通书》。又叫通天地之书，他说如果熟读此书，等于神通广大，上天的路在哪里都会知道，何况人世间的事呢？人海虽大，很多难事都不算难啊。 嗱，蓝天明讲的嘢又过不过到骨，呃到这个大恶人陆克松呢？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